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说在明朝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借着胡惟庸造反的事儿，把丞相这职位和中书省这个职能部室给废了。打这之后啊，整个国家都归朱元璋一人打理了。那么大的工作量，起初的时候朱元璋还能应付应付，可日久天长的也就开始有点力不从心了。这工作得找人干吧，但是能够负责这些工作的人手里还不能掌握太多的权力，所以朱元璋就设立了四首辅，首辅大臣嘛，来帮着他处理朝政。不过决定权还在朱元璋手里，皇上一代一代的更替，慢慢的这个首辅就演变成了内阁。内阁大臣的主要工作和丞相差不多，只不过没有丞相这头衔而已。这些人可得说是皇上的脑子呀，帮皇上出主意想对策。所以您说能在这儿工作的人，怎么着您得是学富五车，才智过人吧。不过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主角啊，却是一个例外，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极低，甚至让人形容是明朝史上智商最低的内阁大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朝堂之上他是处处闹笑话，语出惊人，弄得皇上没脾气，两次下岗都是因为他时不常的冒傻气，可回到家里却知道专挑美女入门做小妾。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智商最低的内阁大臣。要说跟其他朝代的宰相丞相比起来，明朝的这些内阁大臣也好，首辅大臣也罢，他们的综合水平啊，得说是比较高的。您比如大革命家张居正，连中三元的商禄，还有明仁宗到明英宗时期，这杨溥啊、杨士奇、杨荣这三位号称是三杨内阁，那可都是历史上有一号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明朝末期，这种高水平的治国能手可就变得寥寥无几了。尤其是在天启年和崇祯年这两代皇上执政的时候啊，这些内阁大臣的素质是越来越差。光崇祯在位的短短17年里，他就换了10几位内阁大臣，最后愣是没能找出一位能力出色、智谋超群的帮手来。咱们今天要聊的这位阁老，就是这10多位内阁大臣其中的一位，名叫周道登。这周道登是何年出生，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不过对于他的家世和他这一辈子的奋斗过程可说了不少。这周道登啊，是江苏吴江人， 家里头也算是书香门第。宋朝的理学鼻祖，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周敦颐，就是这位周道登的老祖宗。按理说这俩人差了这么多年，谈不上什么手把手的教育，不过要是按照遗传基因来说呀，这周道登倒是遗传了不少周敦颐好学的本事。有人说了，你这打开头不就说了吗，这周道登在历史上被评为是智商最低的那个大臣，怎么又好学了？您呢别忙，咱接着往下听。先说这周道登真傻吗？其实也不是，和那个傻子皇上司马衷比起来，他聪明多了，从小就勤奋好学。万历26年全国大考，他是一次通过，被选为了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早先的节目咱也介绍过，这古时候的考试有多难，您说他要是真傻，不能够一次考过呀，也去不了翰林院呢。其实形容周道登的傻呀，指的不是智商，而是说这人他会装傻，说白了装蒜。自打进了翰林院实习开始，他的处事原则就奔着一句话，什么呀，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他可不羡慕那些在皇上面前献计献策提意见让皇上觉得有本事的这帮人，在他看来，什么事儿到他这儿，最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要是不得罪人，什么事儿都好商量，千万别往自己身上揽事儿。所以在他的工作业绩表上基本上没什么可写的，因为没什么贡献呢。就这样周道登一直混了好几年，直到天启元年的时候，这才升到了礼部左侍郎。这一升官问题来了，好多官员怎么瞧他怎么不顺眼，凭什么你功绩没有反倒升官啊？就因为你是工龄长就能做成这礼部左侍郎，这也太不公平了。于是一帮人就跑到皇上面前吵吵去了，说一定让这周道登下台，否则难以抚平其他大臣的不满之心呢。大家都在一块工作，同事之间呢有些不满的情绪，周道登也不是没察觉，只不过他的反应有点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你们不是心里不平衡吗？你们不是瞧我升官你们生气吗？我呀，我走人。您瞧他这点性格呀，就跟蜗牛似的，只要有人一碰立马把犄角缩回去。还没等皇上下令呢，人家自己递了一份辞呈，装病请假回家抱孙子去了。皇上一看怎么回事啊，头一回碰到这么自觉的大臣呢，这事儿还没等我调查明白呢，周道登自己走人了。好啊，反正你也没什么建树，倒是省了我的事儿了。于是皇上啊也没拦一下，一点挽留的意思都没有，就让这周道登卷班回家了。有句话说得好啊，运气来了门都挡不住，这句话用到周道登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您别瞧他能耐没有，还自己辞职回家了，可是人家命里该有，愣是几年之后又回来了。您这会儿可能得问了，他周道登一没本事，二没建树，怎么可能回来呢？这皇上就是再没水平，也不至于千里迢迢的把他给挑回来呀。您还别说，周道登人家就有这个命，能回来那是天赐的运气呀。话说到了崇祯当皇上的时候，他特别讨厌手下那四位内阁大臣，因为这几个人全是魏忠贤的狗腿子，人品能力都不怎么样。为了重新建立一套像样一点的领导班子，崇祯就决定让手下的大臣们给他推荐10位有能力有人品的人才做内阁大臣的候选人。底下人一听皇上该换班子了，都觉得这机会好啊。您想啊，即便这个候选人自己不能上，这万一自己推荐的人选被皇上看中了，那我在中间做的介绍人呢，日后这好处自不用说了。所以为了能够将来步步高升，朝廷里边能有靠山， 这些大臣呢，不管能力和人品了，只要条件差不离的，全往皇上那儿报。而这个周道登愣是被人看成了种子选手，推荐回来了。十位候选人是有了，这问题呀，紧跟着也来了。内阁大臣的名额就四位，这十位候选人选谁不选谁呀？要是放在一般人眼里啊，肯定是来个什么考试，把每个人的能力和这个曾经的工作业绩都拿出来比一比，最后挑选四位能力强的来担任这内阁大臣。崇祯呢，人家是皇上，怎么可能想出这么俗套的招呢？他得来个新鲜的，什么呀？抓阄。您说说，堂堂一朝内阁大臣拿抓阄产生能好得了吗？就看大伙弄得还挺严肃，头一次抓阄开始了，最后产生了四位胜出者，分别是乾隆熙、李彪、来宗道、杨敬臣。崇祯皇上一看，这眉头就皱起来了，他不满意呀，大手一挥，结果不算，再抓一回。大臣敢不听话吗？得，皇上要抓接着抓吧。这崇祯皇上不耍赖吗？三局两胜不满意，五局三胜再不满意，接着来。旁边大臣也给皇上提议，这么着，您抓中了谁您留下，把那没抓中的给搁回罐里接着抓，要不这要排列组合，这多了您知道吗？太费时间。最后吧，简短截说，直到崇祯皇上抓到满意的人选为止。周道登呢，就跟踩了狗屎运似的，这第二次抓阄就抓到他了。就这样，周道登是高高兴兴的又从老家回到京城，正式上任了。周道登再次回到京城，头一回见到崇祯皇上，就一口气提了三条建议。一呢是守祖制，二是秉虚功，三是择时效。什么意思呢？就是朝廷办事儿，首先不能坏了祖宗留下的规制，其次这办事要秉着无私公正的态度去处理，最后呢是不能拖拖拉拉，您不能说皇上下达个什么政策，三年五载的没见动静，这不成。崇祯一看，行啊，这周道登刚一来就说了三条建议，看来日后真要上任了，肯定能帮我不少忙。结果崇祯一高兴，三条建议全都接纳，还加封了不少头衔给他，什么礼部尚书啊、东阁大学士，一系列的头衔全来了，真真正正是官位显赫一时啊。其实崇祯原本对周道登的期望还挺大的，希望他能够任职以后多进直言，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可结果呢，言是进了。不过周道登说的这话差点没给崇祯气死。有一回这崇祯皇上看见呀，有一官员在奏折里写到黑齿一词，这黑呢就是黑色的黑，齿就是牙齿的齿，不明白了，就打算问问周边的官员，就看见周道登了，说这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周道登呢想了半天也不知道最后想什么呢，回禀了皇上，这黑齿的意思就是齿发黑者。崇祯一听啊，差点没把茶喷出来，心说我不是不认字儿，真要是这意思，我让你翻译他解释干嘛呀，一生气把被子撂下了，你呀下去吧，别给我捣乱了。还有一回崇祯问周道登，这宰相需用读书人当作何解释啊？其实这种情况啊，要是赶上其他机灵一点大臣，即便是答不上来，也能找一些圆滑的说辞给解围，可周道登呢，一根筋呢，自打皇上这话一说完就开始挠头，差点没把头皮挠破了，磨叽了半天也没想出怎么回答，最后来了一句，哦，回皇上，容臣到阁中查明之后再回奏皇上如何呀。弄得崇祯呢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事儿过去之后还没多久呢，有一回崇祯又想起一档的事儿，就问底下大臣，近来诸臣奏书中总说到情面二字，那何为情面呢？周道登这回倒是挺积极的，回皇上，这情面者面情之谓也，这不跟没解释一样吗？就把俩字儿给颠倒一下，跟说绕口令似的。 逗得旁边太监呢咯咯直乐。在大家眼里，周道登简直就是头脑简单，外带着250，说话不着四六。除了头回见皇上说了三条建议之外，就再也没有提过任何的建议，弄得崇祯是哭笑不得。大明朝那会儿要是真有智商测试的话呀，估计这崇祯第一个送的就是周道登。崇祯纳闷儿，要是真傻吧，你说周道登怎么可能科举考试一回过呢？你要说他不傻吧，这每回说话都是驴唇不对马嘴。不光如此，有时候上朝啊，这周道登就跟神游出宫了似的，冒傻气，弄得崇祯是没辙没辙的。有一回啊，也是在金銮殿上，崇祯正和满朝的文武大臣啊讨论国家大事呢，周道登站在底下也不知道想什么呢，咯咯咯开始乐呀。你想啊，这明朝官员戴帽衬的，这一乐帽衬一晃悠，崇祯眼多贼呀，一眼就看见了，张嘴就问周道登，你乐什么呢？被皇上突然这么一问，周道登也愣那儿了，不知道怎么回答，半天就是不说话。这崇祯拿他也没辙呀，知道这人老犯神经病，就没搭理他。下朝之后，有同事啊就跟他说了，你呀有什么美事你别在朝上乐呀，这多不合适啊，万一这皇上怪罪下来，你可就笑不出来喽。您听听这话没毛病吧。可周道登呢，不光一点感激之情没有，反而是吃傻呆你也赶一块了。怎么了？我已经笑了又能怎么样啊？呵，气得这位同事啊扭脸就走了。赶上这么一位内阁大臣，谁能不气急呀？崇祯不能老忍着，再说了他这装傻也没纪晓岚那副幽默劲儿。结果没到一年的功夫呢，周道登就第二次被轰回老家了。那个时候周道登已经是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了，工作上没业绩，好不容易命好摊上个内阁大臣，这下岗回家了。这样的情况要是换成别人，肯定得自己反思一下。周道登不一样，估计按照他的逻辑思维啊，我家都回了又能怎么样啊。不过您别瞧他在官场上装傻充愣的，回到家里不是他了，在欣赏美女这方面那可是一点不傻呀。这柳如是咱都知道吧，那是出了名的才女，因为家庭变故，几岁大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妓院。老鸨子一看这小女孩长得漂亮，人又聪明，所以啊就重点培养。12岁那年就已经出落成了一个娇小玲珑、光彩艳丽的美人了。柳如是本姓杨，名叫云娟。那年正好赶上周道登给他老母亲找丫鬟，一眼就相中云娟了。这回丫头啊也不找了，出手阔绰，就把这云娟给买下来了，回到家里做了他最后的一任小妾。自打云娟进门啊，这周道登早已经没有激情的生活一下全变了。对云娟疼的呀，呵，狠在嘴里怕化了，顶在脑瓜顶上怕摔着。不光如此，周道登还觉得这么清新脱俗的一位姑娘，云娟这名字太俗气了。于是充分发挥那痴傻呆捏的头脑啊，给云娟换了个名字，叫朝云。云娟呢，虽然百般无奈地跟了周道登了，倒也落得跟他学了不少知识。直到周道登去世，这云娟才再一次堕入红尘，更名为了柳如是。您看周道登这辈子说他傻有点太不公平了，毕竟人家是通过科举考试来到朝廷工作的，审美方面呢也没毛病，次的不要，一眼就相上柳如是了。可是说他不傻吧，在崇祯面前办出那些蠢事儿也够让人笑话的，满朝文武就挑不出第二个周道登了。也许这就是周道登的为人之道，在他看来这兴许就叫大智若愚吧，只不过这愚啊是没遇到地方，在别人看来成了纯傻了。